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花生当饭食，我哋香港嘅人最积极。我系肥佬黎， 你真得，我真准备着数，我准备着数。 高遥司马力，日久见人心，波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嘎啦嘎啦嘎啦，精英都好食，义勇义勇要出战一拼。 唉，唔好意思啊，我哋啱啱有少少甩漏啊，因为个网嘅问题啊。 你开始声讨人咯、 啊？系，又唔系话声唔声讨嘅，即系咁讲。 呢个作为用户，你有咩睇法咧？ 唔系，你咩用户先？ 唔系，第一，我想问你，想问 即系苦主？ 唔系，你未讲，即系嗱，第一就系有线呢排咧，即系吓，琴日 即系要拿把刀啦，依家 又话呢、這个吓、啊，即系呢个韭菜唔喝水啦，系嘛，即系谂住阴干佢啦。咁佢就步入呢、這、一个吓、啊，步呢一个亚视嘅后尘啦。我咁我见到今日赵应春咧就走出嚟。弹琴喺度弹咩狮子山下，你即系嗰个咩嗰、那个吴、那個、天海系嘛，仲喺度话即系叫人哋紧守岗位，哇呢啲嘢吓，喂历史好似又重演、啊，即系亚视嗰啲嘢，喂即系有成阵亚视味即刻走翻出嚟、啊。 但 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咧？即系呢一个亚视永恒嘅时候系咁搞 show 嘅。咁啊，阿土伯嘅死敌啊，梁安琪咧，屌你拍非洲鼓，跟住成班即系嗰啲乜鬼乜叫嘢二三线明星嘅喺度话，唉，又出嚟喺度喊苦喊北啊，又即系出嚟又慈善 show 又成啊，喂，但系嗰班友，屌你老尾个个都口爽荷包立， 我就记得嗰阵时诶，唔知系咪同一时期就王晶出嚟跳舞啊，系咪啊？ 王晶跳舞就好耐噶啦，嗰阵时仲未接噶，系你真系嗰阵跳骑马舞。嗰啲咁嘅嘢，佢唔知话俾人罚款啊！咁呢啲戇鳩嘢，咁但系就即系好好笑吓，即系但系当然啦，有亦都有啲人，即系尤其系会睇开有线新闻嘅人嚟讲咧，就觉得有啲可惜嘅。咁当然，即系佢最可惜嗰样嘢咧，就系嗰个叫做系有线中国组，咁啊，即系喂。同埋你叫做係24小時狂 loop 嘅呢個電視新聞呢，其實係有線首創嘅。咁但係當然啦，除咗新聞佢係做得幾比較好，尤其係即係新聞即係中國新聞組係做得好之外呢，喂你講寬頻即係講到人哋即係其實一套戲嘅阿哥。喂我哋而家直播室啊，真系用紧呢个宽，即系呢个九仓电信噶，扑佢个街！屌你老味，即系慢捻到咧，即系所以点解我哋头先咁迟开到？喂，就系因为个网嘅问题咯。 唔系你再 即系我话俾你听，即系我有时候会 test 嘅。你知唔知其实佢同呢一个 4G 咧个速度唔系争好远嘅啫，其实系都系即系 upload 同埋 download 咧都系四五十 meg 到咁嘅事嘅啫。 三廿人四廿 meg 左右咧，应该。 喂，但系我哋咩 plan 嚟嘅华哥？ 一百 meg。 喂，屌，即系喂，即系半速。半速收貨啦，系嘛？ 除八俾你咯， 吓、啊， 唔系佢 mega bit 啊 ，mega bit 系你睇错啦，系 bit 嚟嘅 ，mega bit 唉，真系大镬。咁所以喂，其实讲真，喂我嗱，我个人嚟讲咧，其实坦白讲，我就唔会觉得系有咩可唔可惜嘅。同埋即系你睇翻前日咧，有一单新闻走出嚟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咁呢、這个有线新闻都会转载嘅，就系嗰单叫做系高铁啊。高铁佢嗰个即系嗰个秘密图则咧，就俾原来系俾咗呢个即系呢个唔系啊，佢俾咗呢个呢个中国嘅铁道部咧去审批嘅、 嗯。 你记唔记得即系你喺人大开会嘅期间咧，即系有条友啊就非常之霸气嘅，就再讲一句说话，就 林梦树咁你讲 林梦树啦，就系嗰条友啦，就喺度话咩啊？系 不检啊！ 你知唔知点解你嗰啲吓，即系搞咁 Q 耐，搞唔掂吓，即系你成个高铁站，哇！又话一地两检有乜嘢问题？喂，迟早都一国一制啦，使乜签证啊？咁样样，咁我哋以前成日讲咧，人大两会嘅时候咧，即系嗰啲人大讲嘢点好多雷人，好多雷人嘅言论噶嘛， 系， 即系呢啲就系、是、喂我哋久违咗嘅雷人言论啦，系咪？即系喂，跟住你亦都今日见到阿彭清华喺度讲啲乜嘢？哎，你 DQ 四嗰几个人抵死啊！系咪最好咧？就一镬熟，系嘛？即系，诶、哎，边个即系反中央啊、港独啊啲咪全部就 DQ 晒佢。 彭清华先生，梗系广西捞 计啊，俾人登 冬菇嘅呢度撚樣嚇，咁、啊、可能即係其實佢都懷恨在心啦，即係其實係即係覺得一個恥辱啦，咁但係嗰個唔關香港事啊，其實係咁係中央要撤換你嘅啫。咁 anyway 啦， 定係張曉明懟佢㗎？你就揾張曉明啦。 咁、啊、anyway 啦，我哋講翻頭先黃夢樹嗰單嘢啦。咁其實呢單新聞咧，即係頭先阿龍都講出嚟啦，係 Fat Wire 做出嚟㗎嘛。 嗯， 係嘛？咁 Fat Wire 其實咧 ，so far 嚟講咧，其實佢個產量唔多。咁差唔多一个月咧，就主打一单新闻走出嚟嘅，其实 有时可能两个月添噶。 系啦，咁佢而家佢就爆咗呢个图质出嚟咧，啊，原来咧发觉咧就喺香港啊，我哋嗰、那个九铁唔系即系高铁嘅总站咧，喂，原来系有呢一个中国海关用嘅机流室嘅，咁就好大镬啦。 机流室我哋讲紧 机流室啊。 你即 中國添啊！同埋佢嗰個設計圖咧，佢有好多即係其實原來已經係好多佢哋嘅 counter 咧，即係有呢個中國海關啊嗰啲 logo 啊要去審批啊咁樣樣，即係話中國嘅海關咧或者係入境即係嘅關員咧就會喺香港執法嘅。喂，我哋嗰陣時講好耐噶嘛。又话咩车上检啊？又话喺即系呢个吓、啊，即系又甚至即系 学温检啊！ 嗱，最温和嘅就系车上检，跟住次温和嘅咧就系话你不如咧即系赋予呢个香港嘅官员就俾佢哋行使啲大陆官员嘅职务啦，系咪、嗯？即系被强国公权化啦，系咪？即系都叫做系啊，即系唔会话即系违反一国两制又成啦，但其实都违反，因为你嗰个系违反咗中国宪法嘅十八条，就系话喺特区里边实践呢个全国性法律啊嘛，其实都违反中国。你记唔记得嗰阵时我哋即系 challenge 呢个啊黐根啊？ 嗯， 黐根有次上嚟咧，即系佢成日喺度讲话咩嘛？佢话屌你嗰个乜鬼嘢？深圳湾啊，咁一地两检啦。但问题深圳湾嗰个系中国嘅境内嚟噶嘛？ 中国境内冇规管过香港嘅人唔可以喺嗰度行使。 系啦，但系相反嚟讲，中国嘅宪法或者系基本法系规定咗唔可以喺香港執行大陆嘅法律噶嘛？ 唔系，同埋你再睇翻当日即系深圳湾佢成个大楼嗰个结构咧，其实拆开咗两边噶嘛，佢喺个边境条线嗰度噶嘛。咁、所以某程度上，深圳湾嗰个一地两检系同一个建筑物里边，但系疆界里边都系好清楚咩叫香港，咩叫中国噶噃、 嗯。 但系问题你睇翻成个即系高铁嗰个站，根本就系喺香港境内就有两个政权嘅呢个检查入出境检查部门。 咁所以其实佢而家成个高铁站嗰个图质，佢暴露一件事就系成件事啦，系唔 Q 理你噶啦。你点样咨询咧？完全系唔 Q 关你事噶啦。吓、啊，即系我总之我就咧，即系霸王硬上弓。你中意？啊，即系 JR 你嘅事，但系最后尾咧，佢人大释法咧，又系大石砸死蟹，即系正如彭星华所讲嘅大石砸死蟹。 佢系讲漏口，其实就同埋你谂翻转头，喂，其实所有嘅保皇党佢哋已经系放晒口风出嚟噶啦，讲一地两检呢一样嘢，讲咗差唔多两三年，咁、到时到后佢哋嘅谂法好简单啫嘛，数票数赢你咯。 同埋就系 Fat Wire 佢話嗰個圖則其實係去年年中嘅時候已經係送咗俾呢一個大陸咧，係去審批啊嘛。咁、即係話其實咧，呢個九龍站即係高鐵站咧個設計咧，其實已經係定咗一年，又係密不透風，又係黑箱作業。 喂，同埋你睇。睇翻個 timeline， 其實好似阿林鄭講緊嗰個西九故宮博物館一模，差唔多時間嘅。舊年六月、 啊、 你講緊。 係啊，咁所以其實咧，你話成個兩會咧，或者係今次嗰、那個即係兩會，其實你會發覺就係其實根本上成個國家，即係你各級嘅人大都好，都對一國兩制係非常之唔耐煩，其實係急於去即係一國一制啊咁樣樣。喂，你而家你睇翻。我唔讲权斗啦，即系如果你我唔讲有冇权斗嘅问题啦。庄真、薯片有冇机会？其实就系睇翻你大陆嘅，即系其实你大陆嘅官员心态，佢都唔想，佢根本就想一国两制走样变形，佢根本上系想尽快咁样去中港同城化，佢根本上就系要香港尽快变成深圳。咁、所以，喂，我觉得如果你话去客观啲去讲。 两会俾佢啲咁嘅启示，你其实你成个高铁啊，其实嗰啲人嘅 mindset 啊，即系你见到嘅，你下一任咧嘅特首嘅任期咧，我唔系讲23条，唔系讲政改啊。其实你对于中国嘅 agenda 嚟讲咧，佢最重要咧，或者最急切嘅咧，就系点样去同城化咗你先。 一国一制 系啦，一国一制，即系你根本上嗰啲嘢咧，你一国一制，屌你讲真，你融合咗咯，喂，你啲嘢你自然要跟我啦。 个问题系在于你一国两制喺共产党嘅角度系冇办法保有佢现有嘅利益啊嘛，个原因系在于喂当其实你见到大陆嗰个经济系好似系好似好掂嘅，但其实越嚟越唔掂啊嘛，咁所以你见到而家越嚟越多嗰啲地产商系不断咁样走嚟香港，贵一地都贵一贵都要买地去建立佢哋自己嘅 land bank， 点解啫？喂，就系要避开大陆嗰啲风险啊嘛，咁既然喂无论系尤其是嗰啲地產商佢本身都有國企嘅背景㗎啦，喂，亦即係話喂你越嚟越 keep 喺香港㗎喎。 係啊，咁同埋就係話你而家呢你如果你話其實講真你要融合嘅過程中呢，梗係有好多黑幕啦，梗係會有好多黑箱作業啦。咁你有線你有線嘅中國組，喂，原來你咁勁呢樣嘢嘅，喂，作为一个新闻读者来讲，梗系觉得呢样嘢资产啦。但系作为一个喺大陆有地产生意嘅九仓来讲，呢一个系负债嚟噶， 同埋佢系威胁紧大陆啲 keeper 嘅利益咁 啊， 讲紧 系啊。所以其实讲真的，你话佢而家叫做成个九仓，你话有线电视咁计，佢话每年系蚀咗3亿嘅事。咁梗係唔係呢三億嘅問題啦，係咪呢個唔係話財力嘅問題啦。咪同埋就係話我哋亦都唔，我哋如果我哋係單方面咁期望一啲叫做係呢啲大財團先至可以 run 到一啲咁樣嘅主流媒體，而佢自己本身係一定要有其他生意去 back up 先至可以做到呢樣嘢嘅。我覺得呢個期望亦都係一廂情願，係咪？即係你可唔可以期望就係話喺大陸会有即系生意 connection 嘅人系可以为呢个中国人权发声咧？嗱，呢个有线电视，你话咁多年嚟佢系做到呢样嘢，我觉得要多谢佢嘅。但系即系将来系咪唯一个佢先至可以做到咧？咁今次嘅 Fatwell 佢揭露呢一个高铁图质呢件事咧，就证明俾我哋睇，其实就算系有线啊，佢都要转播呢一单即系 Fatwell 嘅新闻啦，即系承认咗啲乜嘢咧？即系承认咗网媒做到嘅嘢，佢做唔到喎，反而系。呢、這个系冇讽刺咧？呢、這个系咪系嘛？即系其实你净系呢一单咁嘅新闻咧，其实系成个即系主流媒体同埋网媒此消彼长嘅转捩点嚟嘅，可以系。即系呢个系历史嘅一个，即系我觉得值得一记嘅一个转捩点。如果你话有线，佢啊真系要拜拜啦，要接埋啦。我覺得 Fatwell 呢一啲網媒咧，其實反而俾到過我哋一個咁嘅希望咯。佢產量唔多，但係講真，即係我哋可以俾我哋，佢可以俾到我哋一個合理期望，而我哋香港人即係對佢哋嗰個期望咧，亦都唔會太過分，因為佢真係純粹做新聞嘅啫嘛。佢唔係話喺大陸裏面有其他既得利益，係會有利益衝突噶嘛，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喂，你心安理得、哦，係嘛？ 其實中国组，你离开咗有线，你都有其他唔同嘅方法走去众筹做自己第二个中国组嘅啫。 即系所以我唔会觉得我特别可惜。即系而我觉得喺呢一个历史契机里边咧，系更加要令到呢一啲新闻工作者咧，系要更加急切咁样去谂去点样转型咯。其实系系嘛，即系你 investigative 嘅一啲即系一啲新闻嘅 research 唔系做唔到嘅。Fatwell 做到，哇！你而家做新聞，其實佢即係都產量都唔係好多啦。雖然其實都唔係做得好好啦，咁但係其實都喺度摸索緊啦，係咪？即係我覺得你，喂，你以前其實你有線又係嘅，你要俾錢先至買到新聞，係咪？喂，佢用户佢幾年前五年前係100零幾萬咁樣樣，喂，你而家去到90幾萬，你要揾賣價點解咁難咧？喂，就係、是、因為其實你成個市場萎縮緊噶嘛。即系你边啲人肯俾咁贵嘅即系月费？你系几嚿水嘅月费去睇啲新闻啫？ 所以佢就 cut 唔到有线啊！啲人啊， 系啊，你唔 cut 有线，点解唔俾你 cut 有线啫？就因为佢都知道自己啊，系冇咁吸引力去吸住你啊嘛。佢有自知之明先唔俾你 cut 啫嘛，大佬。 你谂下有线几时难 cut？ 系损失英超开始难 cut， 咪就系咯，就系咁啫嘛。 喂，所以我觉得就呢一个系历史界机嚟咯，呢、這个历史界机嚟咯。咁就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有线，尤其系你话跟住佢话，因为要搞奇妙电视，咁、所以咧就都同时都好难兼顾啦。但系而家讲讲下，而家连奇妙电视咧都可能会落空埋。又根本就冇心搞， 其实佢可以将奇妙电视嗰个免费牌照系攞埋出去卖嘅， 唔系但系咁样讲啊，你奇妙电视咧，佢嗰个发牌条件咧系讲明系唔做新闻噶嘛， 嗯， 系唔做新闻噶嘛，佢新闻嗰 part 系纯粹系 for 即系嗰个有线嗰边嘅啫嘛，其实系收发电视嗰边啊嘛，咁呢、這、一个你奇妙电视我系完全唔可惜啦，系咪？因为其实讲真，你 Viu TV 而家都蚀钱啦，都话系嘛，即系你搞咁耐都话蚀钱啦。咁而家你话咁多电视又谂住做嘅，咁无为机又会 come back 嘅，系咪？咁你嚟紧换届政府，佢都会翻嚟噶嘛？咁你如果系一个冇电冇新闻。冇新闻媒体嘅，冇新闻嘅一个电视台咧，我觉得呢啲嘢你多一个唔多，少一个唔少。因为讲真，你 YouTube 你好多人而家系宁愿睇 YouTube 都唔睇电视噶啦。 嗯，我都系。 我补充少少先，因为啱啱云涛讲咗啲嘢，我就带翻过嚟。云涛就话咧，基于纯粹九仓呢单嘢咧，其实佢纯粹系财技考虑，佢。公布的时间呢纯粹是啱啱好呢就五月续牌前。所以呢 佢要接受续牌条件，因为其实呢政府就批咗佢就12年嘅续牌，免费续牌好罕有嘅。但问题呢就佢有好多 obligation， 即係你要负起嘅，即係包括就係话呢你嗰啲改善嗰个客户服务啊，同埋你嗰个硬件投资啊，你节目嗰个投资啊，嗰度下下都几廿亿框框声，嗰啲加计埋埋成百几亿嘅。即係你相对于你每年蚀嗰三亿呢，你嗰笔先至系大数。你讲不先大数，都同埋点解？喂，你虽然你话阿文昌啊，又讲话即系佢直蚀廿亿啦，系咪？咁而呢一个严光正都系作价廿亿啦。咁我哋又觉得好奇怪嘅。嗰阵时你记唔记得咧？有亚视咧，即系我即刻谂翻系亚视啦嘛。亚视其实嗰阵时系呢个王晶系作价十亿噶嘛，但系。喂，你作一个无线嘅电视，喂，你十亿都买唔到。 唔系，你唔好咁计。阿王晶嗌嗰个数咧，话就话十亿，但系就要孭埋佢啲债嘛。阿王晶嗰度啲债又系差唔多成几亿啊嘛。 但系，其实讲真，你而家有线电视咧，都系你嗰啲叫投资啦。但系嗰啲系你对于好多人嚟讲，喂，你嗰啲所谓投资都系 liability 嚟噶嘛，系咪？即系我哋头先讲嗰个成，即系差唔多几廿几廿亿啊，加加埋埋可能成过百亿啊。咁嗰啲你话投资就翻唔翻到嚟咧？你见到其实而家佢年年嘅即系用户数量系不断递减噶嘛，系嘛？你就算你叫做系你改善，喂你话咩你话投资嗰个做好啲嗰个客户服务咁样样，你以前吸唔到有线，唔通而家你俾人吸有线啊？咁如果吸有线嘅话，咁你咪咪仲派死系咪先？ 唔系广义嚟讲咧，有线电视系即系当听闻听文昌嗰啲讲话咧，买家三个都系三组都系大陆嚟嘅， 系， 但系买大陆人嚟香港买呢啲媒体咧， 有限制啊嘛， 纯粹谂住买个政治免死金牌，因为一般嚟讲咧，买个即系以往咧就有个香港有媒体咧就冇事嘅，但系咧、自从成报出咗事之后，大家唔信呢支嘢啦。 系啊，咁即系你嗰阵时就系话呢一个好好笑嘅。你成报之外咧，咁你旧年啊，原本即系你叫做你其实你冇一个叫做白武士咧，潜在嘅白武士咧系曝过光嘅。你咁样嘅嘢嚟，即系唯一一个叫做系吹个风出嚟嘅，就系旧年阿于品海就话佢系有意去买嘅。原本佢年中嘅时候话有意，即系七月嘅时候就话有意，搞下去到九月嘅时候入纸咧，跟住又冇入到纸咁样样。咁因为俾人哋唱咁咪嗱，即系学阿边个话斋啦，吓学阿呢个孖润抢阿边个啊，即系嗰个嗰个叫咩？嗰个谭慧珠话斋啊！俾你哋炒作啊嘛，系咪？你哋炒作下，喂，你又话吓、我买咗就系染红，咁而家咪唔买咯，系嘛？其实最大镬就系边个咧？佢自己嘅金主，即系嗰阵时原来话，呢、這个于品海买呢一个有线咧，传闻系话佢就系唔够钱嘅，而后面系肯科水俾佢买嗰个系边个啊？你记唔记得？嗰、那个系萧建华。 肖建模俾人塌埋啦，而家 咁 anyway 啦，冇直接关系嘅，因为好耐之前嘅事啦，其实就咁，肖建华都系近来先至俾人塌塌嘅啫。咁啊，呢节时间差唔多，喂，我哋转头翻嚟，我哋讲讲呢个咩啦？不如讲讲呢个我哋开多一节，短短地啦，我哋讲呢个红色呢个咩啊？红色拘捕令啊，系啦，红色拘捕令啦。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